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22号，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将如约而至，来听本台记者小易的报道。 从2007年12月2号开幕至今，国家大剧院已经进入第11个年头。从2009年起，国家大剧院将每年的12月22号定为公众开放日。每年这一天，国家大剧院都以满腔诚意为广大观众备下了艺术盛宴，邀请百姓走进大剧院，了解大剧院，享用大剧院。在今年的开放日当天，大剧院从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4点半，将为观众呈现50多场丰富多彩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家琛： 12月22号是大剧院的开放日艺术节，那是我们大剧院的一次集中的向观众的展示，让我们的观众呢亲自走进大剧院感受一下。比如说我们一开门，院领导要集体的在门口迎接我们走进大剧院的第一批观众。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场地安排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的演出，我们有这个和我们常年合作的这种高参小的学校的孩子们的展示，比如说我们还有国外的这种舞蹈的展示，那么比如我们还有昆曲的这种展示啊，这是我们国家大剧院舞台上常年我们有这个戏曲的演出的一个集中的代表。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歌剧的展示，我们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呢将放映歌剧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再比如我们国家大剧院建院11年的所有的成就，我们有一个这个展览展示。此外呢，我们的展览厅还有这个油画大师靳尚仪的这个油画的展览。应该说艺术节这一天呢活动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也非常期待广大观众朋友一起和我们一起走进大剧院。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近日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故宫博物院年接待观众数量历史首次突破1700万人次，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数据显示，观众参观的区域分布上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中轴线之外的区域得到了更多观众的青睐，钟表馆、珍宝馆等常设专馆参观人数不断增长。2018年的参观人数达到524万人次，比2013年翻了一番。由中国美术馆自主策划的美在江山中国美术馆新年大展计划安排在明年1月18号到2月25号作为开年大展和观众见面，展出众多国内优秀艺术家描绘的中国壮美山水。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中国美术馆将会在国庆前后举办大型庆典展览。同时，明年中国美术馆还将承接第9届北京国际双年展、第13届全国美展等大型展览。目前中国美术馆正在展出的展览有金陵盛迹，17世纪的金陵画坛。在这个展览当中，许多作品都是首次离开南京博物院来北京展出。中国美术馆除了从馆藏明清画作当中拿出了作品，还为展览举办了专业的学术讲座，帮助观众更清晰地理解明清绘画。另外，生命之树中国美术馆藏非洲木雕艺术展也正在展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午后最高气温是在8摄氏度上下，是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干物燥，大家要注意补水润燥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用电用火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 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 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3天老房换新年，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宴，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今天啊，一开始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开始工作啊。 是的， 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 今天户型喜忧参半啊，包括还有问什么办公区啊？ 哎，有一问办公区的， 是是是，哎，我觉得好挺有意思。 是是，说办公室这按这么装行不行？ 而且再其次，说心里话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那个，我发现小妙手一不来的话，哎呀，我自己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没底。哎呀，他一来，我觉得哦，真的像那个小胖给你起的名字呀。哎呀，什么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呢。 是，所以小妙手多么的关键呀！看，这是变相的批评你，为啥上周不来？派了一姑娘来，还来晚了、这回来再说啊。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刚刚说的小妙手，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来了，我来了，我真的来了啊！杨永刚，大家好。 好，还有一位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在上周的时候，咱们的一位听众，国产老爷们儿啊，就说了，我这个户型怎么样啊？帮我们看看。我说您别着急，等到周一的时候，两位聚齐了，一块儿给您解答一下。他说了，等了好几天，终于等到周一了。这是我们家的户型，麻烦几位老师给我看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咱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一会儿呢，因为有很多的细节可能要问您，比如说您想怎么装。比如说您想改哪儿，比如说您家有几口人，是您一个人住、两个人住，还是4口人住，等等等等，这些有一些细节的问题，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一块聊聊天，看看大家的户型怎么样啊。如果您有问题，当然欢迎踊跃提问啊，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都可以。来，咱先看看国产老爷们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咱先问问博士吧。户型怎么样？ 还真不错。 还行哈。 真的还真不错，除了稍微缺点正北方跟西北方，这房子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挺好。 你说缺一点的这个跟小胖上次说的差不多。 你哎，你看看。 这真的真的真的 是吗？ 啊，真的真的。 我上一次是大致的解答了一下， 嗯， 我说有一点缺西南角，啊，不是西北角， 嗯 啊，但是具体怎么为什么缺，不是，或者说怎么改？我说您挂点那个山水的画， 哎，对对对对， 摆块石头是这意思吧？ 啊，这个地方可以摆块石头的， 你看他就是这么说的嘛。 我快出师了，嗯、还有别的吗？ 这个房子真没硬伤。 就是都还 好，就看家长怎么改，怎么再来给建议。硬伤是没有的。 好好好， 嗯， 这样吧，爷们儿，咱您有什么样的细节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房子是重新要装修，然后哪方面是有问题的，您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在一直看到您的一些细节问题之后，再给您做出解答，好不好？咱们还是先看大家提出的，在之前微博上或者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等着您的微信，好吧？咱先看这位听众谁加了我的夹心饼干的问题。他说了，我想先请博士看看我的户型怎么样。另外呢，我要请教设计师，我们家的厨房和卫生间的位置吧比较尴尬，进了厨房门才能走进卫生间的门，出了卫生间的门就是看见灶台了。也想过更改卫生间门的位置，但是我们那设计师说不好啊，最好不要改。我想听听你们的建议，谢谢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能看见谁加了我的夹心饼干的他们的户型啊。先让博士说说户型怎么样。 南北没标出来啊，我怀疑他的卧室是不是在南面呀、啊，或是说那个客厅的阳台是朝在南面或是西面。 嗯， 咱们就只当按这种理解吧， 上北下南， 嗯， 不，下北上南， 哎，对， 就这么理解。 下北上南，如果这么看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房子唯独一点大格局其实没问题啊，它设计上确实细节有点问题，比如一进门大门可能连续两个卧室门都看到了， 嗯 嗯，这个是一个细节问题。还有刚才我跟刚子我们就在商量听众的这个关于厨房门跟卫生间门，咱们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今天倒不用细说。我们俩刚才的研究，他卫生间后面这堵墙这个地方是否能改造成厨房，刚子觉得有一点短，如果能改造的话，基本就完全错开了卫生间跟厨房的问题，现在就不知道它的结构是怎么样。 你是说阳台吗？ 对，卫生间后面不有个小阳台吗？ 哦，把这个位置改成， 对，我的想法是直接把厨房换一个方向，把那个阳台纳进来用。 但我估计可能宽度不够，哎。 对，我们现在想的就是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要是能够实现这样是最好，如果不能实现，我不太建议把卫生间的门改到餐厅进来。 嗯 嗯，所以这也是一个难点。 对，缸子呢？ 观点是一样的。现在这个还真的要挑，真的要挑。不过我可以跟您说说怎么挑啊。首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有黑色填充的这种墙体叫做承重墙，不能动。如果是没有的话，中间是空的，是可以动的。所以说这张图上很清楚地表明了哪些可动，哪些不可动。 嗯，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了，就是卫生间的墙只有一点点不能动，这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厨房尺寸也有点小，单排橱柜整个做起来的话，也就加个水盆加个灶台没地儿了，也不够。所以说我给您提了一个解决办法，您可以按照这种形式去走。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做成一个 U 字型厨房，也就是将咱们现在的卫生间门也给它用上，我们现在的阳台门也给它用上。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厨房的这个使用量，就是说它是台面啊，台面的使用量一定会大得多得多。而且呢，柜子多了，它的储藏空间也一定会多很多。 嗯， 我们的厨房就好用了。 嗯， 那么厨房说完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说我们卫生间的问题。首先啊，入户门之后直接进来看到，可能就是我们的餐厅，是我们的卧室门，这个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简单的遮挡。您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前边可以加上一个小的一个软隔断，这些都没有问题。您可以把那个卫生间门，哎，我还是建议让它改一下，改到哪儿呢？就是改到我们现在和卧室门和那个餐桌之间的那个位置，把它改在那儿。而且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将马桶改在咱们现在现有的厨房阳台上， 怎么改呢？我也给您说一下，不是普通的改法，而是任何一个马桶它一定是通往楼下的，对吧？它是从楼下接的这个反水弯。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办呢？能够100%确定的就是它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承重墙的拐角这儿有一根下水管。您可以把这个马桶移到这个现有的阳台里边去，更换一下马桶的出水形式。现在的马桶全部都是下出水，您把它改成后出水或者侧出水，这种形式就可以很轻松的把马桶打一个穿墙孔就直接改进去了。那么只要把马桶问题去解决了，里边的洗手问题啊、洗澡问题啊都没有任何的影响。嗯， 马桶放在阳台上， 对，这是一定，这 是 从 观景马桶啊。这我还能踩点光什么的，这是不是有点太通透了 呀？你再给他细解释一下。 其实是这样，那个能不能够让外边看见，或者想不想让外边看见，那完全取决于咱们自己。 哦， 我是说从空间的利用上，这种做法一定是可行的。 明白。 而我们两个，其实我跟博士，我们俩一直在说，进了厨房之后再进卫生间，这个本身就不舒服，而且主人自己本身也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只是不知道怎么改而已。 对， 就他现有的设计师说，还是别改了，改了不好或者怎样。其实是我是认为会有一个更好的方案，按照我们这种形式去改，您的厨房问题好用了，卫生间其实也会很好用，比现在面积要增大了。所以说这样去改的话，从使用上更好了，从技术上没有问题。 嗯，好的啊。 哎，但至少刚子说的这是一种方法。 是是是是是，没错没错啊， 而且是目前我觉得应该是最合理的方法。 是是是， 嗯， 对， 一个观景马桶。嗯 当然 完全可以让外面看不到，是可以实现的。 是是是，这个很简单。 当然是这样，我觉得您可以回去看一下您家这个阳台的 宽度 、嗯、如果阳台足够宽的话， 因为现在这能有一个门，这个尺寸一定是够的， 一定是够的， 一定够，一定 够。那我觉得还是把厨房放在阳台上，然后把中间这点做成一个小的空间。 不，把厨房放那可能也不够了呀，因为这只有一个门，多一点的尺寸。 哦，放马桶是够的。 对，因为我们一个橱柜的尺寸要有60尺寸，然后再加上站人的尺寸，这个最少要留到1米2、1米3的尺寸才可以。 就有点窄， 这肯定是不行的。嗯， 好的，如果您不想把马桶放在阳台上啊，您告诉我们，我们再给您改啊。这个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咱们来看第二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2就可以了。这是 HW185 的问题。他说，谢谢各位啊，我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多。第一呢，卫生间有点小，厨房有点窄，怎么改？二，卧室的宽度也不大，只有2米5左右，家具怎么摆放才更合理呢？一个床，一个衣柜，一个书桌。他跟我说，他们家的床应该是2米多一点，就是整个算起来2米多一点，几乎就没有过道，所以呢，他就把它放在了离窗户很近的地儿，里边没有任何可以用的地儿了。所以他想听听设计师的一些想法。还有第三个，他说目前的客厅几乎没用，另一个卧室呢就基本当做客厅用了，但是现在不想要这个沙发床了，那我怎么办呢？最后一个就是请博士看他们家的户型。来，咱们先一个一个来说。卫生间有点小，厨房有点窄，怎么改？我看了一下，厨房确实只有1米7，多一点点。 嗯， 他可能觉得有点窄。 嗯， 但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其实还可以， 其实还好。 如果是做成 完全可以的， 对，还好。嗯，真的， 做成一个 L 型的厨房，单边橱柜尺寸还是够的， 对， 60，然后还剩一个1米1的尺寸，还行。即使刨去贴砖，还剩1米的尺寸， 对， 也还蛮宽裕的，我认为还可以啊。 真正我觉得可能是卫生间稍微有点问题，但是卫生间改也比较简单，我觉得 也很简单，很简单， 是不是？ 对，简单说一下啊，就是您把厨房门稍微调整一下，调整到哪儿呢？就是南侧。现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采光的窗户，您把那儿改成门就可以了，厨房的入口就在那儿。而把我们现在卫生间的尺寸向南挪， 拉平， 对， 嗯， 那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厨房门平齐就还好了。把原来厨房这个门的这种过道的尺寸完全都给卫生间，卫生间就大了将近， 对， 将近有个40-50%， 对， 40-40应该是有的，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全都解决了，这些事儿， 您拉平了，直接也就类似于相当于快4平米的一个卫生间了， 嗯， 也基本上不错了， 嗯， 对， 对 不对？ 肩并肩， 对，嗯，来说说卧室如果宽度不够，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卧室可能只有2米7，但他说也就2米5左右了， 嗯， 那家具怎么摆放？他的床恰巧又是一个 两米多一点的那个床带床头了。换床吧，只能这样。现在有那种，就首先有一米八的，然后不带床头的，它的床头是相对设计了一下，就是非常窄的一个床头，非常薄，所以您这就尽量的这样才利用空间了。如果您要还放这个床的话，我估计也没什么可改的。 嗯嗯。 对不对？ 嗯，也就是，当然了，如果是还是想大动的话，我们可以匀着来。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两个卧室之间这堵墙是轻体墙，不过我是给您建议，挪那一点的话，解决不了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你像我们的大卧室，它的尺寸才有3米。 对， 如果按照这是轴线尺寸的情况下，可能也就2米8。两米八那边2米5，然后挪一挪也差别不会特别的大。 是的， 所以说您要是用这么大的精力和金钱去做这点小改变，不值得。嗯， 换床吧。 柜子是不是也要换了？ 对呀，人还一书桌呢。 哎，但其实我觉得柜子倒还好，因为在他储物间的旁边这点正好有一堵墙是可以放柜子，柜子旁边您就可以放，或者是在对柜子的对面您可以放您的书桌， 嗯， 对吧？就是床， 嗯， 其实您家就是床的问题， 嗯， 床的问题，您换一个床，您会觉得整个空间大不少呢。我不知道您家的床大概是什么样的，可能最开始按照个人的喜好，没有去量房，买了一种那种欧式的带柱的那种，巨占地儿，太占地儿了。 但是我怀疑他的床应该是标准的，就比如说1米8×2米 的。 哎，对对对 对，嗯，好吧，换床吧，没什么好说的啊。第三个说的客厅几乎没什么用。卧室拿卧室当客厅用了，但是现在可能估计现在目前用的是沙发床，但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不想用沙发床怎么办？ 嗯， 定制家具呗。 这个有几种形式啊，比如说像我们所提到的壁柜床啊、榻榻米啊，然后包括就像那种稍微宽一点，像以前那种罗汉床，现在也有进行一下改良了，就是符合现代人生活以及审美的这样一种类似于罗汉床，可坐可卧可休息的这样一种宽体床，也还是蛮好的。对，您可以看一看，比如像咱们西四环的某些大的商城里边，其实都还有，您看一看会发现样子很好，很好看，很好用。 哎，但是罗汉床会不会比较占地儿啊？ 改变尺寸了，就是它已经进行改良了， 哦， 就是对于它的后背的感觉啊，其实都已经改变了，很轻盈，很漂亮，然后呢那个功能又比较强大，关键还不贵。 哦，这个是关键。 对，3000多块钱就能做一个，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我还挺喜欢的。 哦，不错不错。 嗯，好的， 可以看一看这个。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户型图了，比如说岁月静好看到您了，还有 DaisyLY 啊，也看到您的户型图了。您有任何的问题啊，我看到户型图之后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发过来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包括国产老爷们您又发了一遍，我也看到您了，有什么细节问题继续发过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3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66，0108553066，活动详见店内。 奥黛丽·赫本北京首展已在朝阳大悦城优雅开幕，本周末还有超好玩的巡游和市集，更有超值满额赠优惠。 一号新家冬季关爱老房行动，12月30日盛大开启。 若您正计划老房翻新，若您好奇装修如何3天完工， 欢迎12月30日 莅临一号新家。 我们为您提供冬季老房翻新解决方案，免费上门量房，免费出效果图，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一号新材创新工艺，安全环保，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装修时不用铲墙，施工就像拼图作业，无粉尘无异味，全程不搬家，边装边住不耽误过新年。 等等，还加送吊灯呢。 不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典，超多惊喜，终极约会，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打0108553066抢占席位了。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66，0108553066，活动详见店内。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新年新气象，冬季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安全环保，无粉尘无异味，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新年新生活，除旧迎新就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三天老房换新颜，新家迎客倍儿有面。12月30号，一号新家跨年盛典，全屋装修提前订，2019不涨价。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梅。 咱们抓紧时间，因为今天问题还真的是挺多的啊。咱们来继续回答一下听众 HWL185 的问题。他说这个客厅没什么用，又不想用沙发床。这个咱刚才跟他大致的说了一下啊，可能您得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用一些这个定制家具等等来解决目前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说，谭博士来看看我们家的户型怎么样。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2，就能看见 HW185 他们家的户型了，怎么样？也是缺西北角， 缺西北角，但我觉得是别人家。 哦，对，那就不算缺， 对，不算真缺，这个无所谓，基本可以忽略，没问题的。 其他就没什么问题。 其他就是涉及到刚才刚子跟咱们说的改造问题了。今天没出现奇葩户型，所以我觉得都还挺好。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可能没有关注到，一开开大门的时候是看到了卧室 B 的门。 这个问题不很常见，上一个就批发是问题吗？门脸吗？我都已经觉得这不是问题了。 哦，这就不算问题哈。 你都可以抢答的题。 对，你可以抢答了。 好，来来来，咱们继续啊。我们来看一下岁月静好吧。他是刚刚把他的户型图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他说呢，说他们家的这个卫生间有点小，想把卧室的门改到西面，可以吗？ 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家的户型图大概描述，一进门呢，其实还算不错。一进门应该是就是看到了卫生间的那个部分，但是因为他觉得卫生间有点小，而在卫生间的两边，在南边和北边分别是有一个卧室，卧室的门目前也是相对开着的，所以呢，他想说把卫生间的这门直接掩掉，直接变成墙，这样卫生间也扩大了，同时呢，把卫生间卧室的两个卧室的门改到分别朝客厅或者是餐厅开，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么改好吗？ 其实他做的只是把这个过道空间利用在卫生间里边，像更合理的利用空间，其实还真可以。因为第一，从结构上来看的话，这些墙都是轻铁墙，是可以动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这个门呀，别管是在客厅里边，在餐厅里边，因为这个尺寸我觉得还是够的，这个使用起来都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你要是过多的关注一下，就是连续进门之后看到了连续三个门，会不会觉得不舒服？那么您可以适当的把中间卫生间的门做的 小胖家的隐形门又用上了。 下 次你真的得把你家的那个拍上，给大家看一下。 对， 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咱成立一个只做隐形门工队吧。 好， 怎么样？活还蛮多的，我觉得啊。还有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厨房边上有一个储物间，他想是放洗衣机好还是放冰箱好呢？ 如果能够，因为我们只把那个洗衣卫生间扩大了之后，卫生间里边的尺寸真的还挺大的，放洗衣机放什么一定能放得下，而这一块我其实是给您建议，您可以当做厨房的辅助阳台，然后来配合厨房来用，这样的话能够看着干净一点，利落一点。 对，我觉得放冰箱挺合理的，我要提建议的就是冰箱门别对灶台就行。 哦，冰箱门别对灶台， 对，洗衣机完全是可以改大之后就挪到卫生间去用，完全也够用。 好的啊，两种方式都可以。OK， 他说了他的入户门的位置是西门方向，好，其他都 OK。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这是 Daisy 啊 ，Daisy LY， 他说了也是发来了户型图，您别着急，一会儿我们让两位朋友看一下，两位专家看一下，再回答您的问题啊。我们先看看这位吧，西岸黑曼巴。他说我不知道公司的户型能问吗？我这个是设计师出的设计稿，想问一下博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儿吗？啊，万分感谢大家在微信， 公司的也能问啊。 对，也可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三啊，这应该是都到年底了，这一年我们收到的问题当中第一个啊，就问他们公司怎么样的。不过还好，应该可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小公司。 是的，而且一般公司都是以开间为主， 对，这个开间格的， 所以都算横平竖直，只不过是它这么分区是否合理。 对， 我觉得其实什么都挺好，把老总放在最差的位置。大家注意到细节了没有？ 说明老板很低调嘛。 为什么呢？他老板在哪儿呢？ 这儿呢。 阳 台边上。 就是把老板放在了阳台，背冲阳台， 背冲阳台，然后还放在个柱子边上。 哎，一般我们看一些老板的办公室，后背不都是大窗户，视野特别好，一般不都放那吗？ 在中国传统建筑学中是不太喜欢这样， 因为是要有背有靠 山， 背山 面水， 对不对？ 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主要它背后这个大垛子确实看起来不会太舒服，像把刀一样架着。我建议老板得为自己考虑一下桌子的位置，适当调整一下。然后， 那如果要是这个桌子让它旋转，比如说180度， 对， 然后让它那个椅子背靠墙呢？ 对， 对，就是这样的，就旋转过来之后，反倒这个墙角就能避开掉，然后放盆绿植什么的，还挺舒服的。 可以， 好，其他的问题不大， 其他问题不大， 就是老板有问题。 对，就老板这的位置有问题， 多低调的老板。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位朋友，这是王怡他们家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客厅采光啊靠两个小窗户，一个是朝北的厨房阳台，一个是朝南的卧室里边的窗户。朝南卧室的这个窗户用着稍微有点不太方便，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封上。还有就是朝北的窗户能做成什么造型吗？比如说像多宝格一类的这种可以吗？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四看到他们家的户型。 首先啊，这个卧室之间这个没有什么不太方便。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案子，就是在那个楼道的位置增加了一个窗户，当然是楼层啊，是那个自己的一个别墅那个地方，我就增加了一个采光窗，为了增加楼道的采光。我们这个也是相同的道理，卧室里边其实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去调整的，比如说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帘子拉开，可以用个百叶，各种形式都可以随意遮挡。如果封堵起来的话，我们这里边采光还真的还挺关键的，一点点我们都要珍惜，所以说我是建议您还是留着，然后您可以随时开启和关闭，这是一。另外呢，对于阳台这块，就是北侧阳台这块，我是觉得您什么都别加，您就把它空出来，空出来之后那个地方其实要算算的话也有三点几平米，那么它呢其实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小的小休闲空间，比如像一个小茶室啊、小茶台啊，待着一个地方还可以，什么不做保格遮挡光线的，所有一切都不要，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确实存在光线不足的这个问题，把任何遮挡光线的全都取消掉。 就是把窗户直接打了， 直接打掉，对，那块就当做一个客厅的辅助空间来用，会很好。 明白了。好，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他是问博士的，他说我们家这算奇葩户型吗？ 算不规则户型。这个房子我觉得非常别扭的地方就在于卧室门不是对厨房就是对卫生间，而且还不太好错位。 对，是， 它是很别扭的房子。你要说奇葩户型，这个户型不太奇葩，就是用的会有点别扭， 就是不太规整， 不太规整。对， 而且冲着客厅的这个门啊，或者就是窗户这个位置，应该还没法动。这个墙 客厅就完全没有光线， 是不是？ 嗯， 就没法动，你只能填上，你没法把那个窗户给打了。 我现在唯独可能也只能去错厨房的门位而已，其他的地方都不太好错。厨房的门位那个现在跟卧室 A 是正对， 没事，听我的，没啥大事，挂帘就行。 是这意思吗？ 抢答成功， 或者做隐形门，两种方法都可以啊，没事没事，挺好，其他都挺好吧？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听众心雨思的问题，他说我是想买啊90平的一个小三居，想问问这个户型怎么样？总共13层，选哪层好？谢谢专家。来，博士， 这个户型还可以啊，不错呀，我觉得没有大问题， 相当不错了。 相当不错，小户型中能安排成这样是真不错。基本完全没有浪费的地方。连门厅玄关都搞出来，然后还有你看书房也很规矩，西北方有个卧室，卫生间厨房也都没有问题。我觉得相当不错的一个户型。 我不知道， 基本不点评其他的差了，没 不知道是个新房还是个老房啊。新房如果90平能做成这样的一个三居，已经从户型上来讲很好了， 很成功， 而且 面宽很宽， 而且很有可能它还是一个把边户型的。很有可能啊， 有可能， 因为卫生间有窗户， 对吧？ 对， 哎， 这真不错，这不是特别贵就买吧。 还不错， 哎，真的真的。 他选几层这个问题，咱们老生重谈一下，就那个如果在小区中间，我建议选择观景最好的楼层，如果是靠近路边，尽量往高了选，但顶层别选。 可以。 好，有一位朋友，这是心底无私说了，我想问一下博士，进门的时候迎面的那个墙啊，上面想挂点画，挂什么画比较好呢？ 迎面指的迎面它距离有多远？ 就我怀疑就类似于门厅啊，一开户门，哎，正对着那个， 等于开门就碰壁， 哎， 跟开门是玄关，这是两个概念。 对，玄关。 假如开门是玄关的情况下，我建议进门可以选择和气生财挂圆形的视觉感延伸型的荷塘的画，就跟咱们中国古代的月亮门一样，它是有造型的，方中带圆的这种画，以荷花素材为主。 对，反正有一些画是不能挂的，比如说是 老虎， 哎，对对对，什么，比如说就是一些比较猛兽的那些照片，你刚挂在那儿，就你一开门，哇，就有一动物看你，或者是人像， 多镇宅呀，